那个可以上锅热一下， 嗯， 热完之后再一开袋真空装，不看着真空装的袋，热完之后一剪开袋，哇，出来之后那香极四溢， 对对对， 让您胃口大开。 您是喜欢热一点，我是喜欢凉着吃， 哎， 啊，因为凉着吃呢，它有的时候呢还有那种就是质感。 哎 啊，因为你一热的话呢，它可能有点黏了，嗯，或者怎么样。当然，它有另外一种味道。 嗯， 你要是凉着吃的话呢，真的是就是软硬适中啊，而且呢，吃起来是那种酥香软烂的那样的感觉哈，它更有那种老汤它所卤出来的那种特别的 香味， 香味你可以尝得出来。 您知道我拿那热的怎么吃吗？我拿捞一碗锅条热面条，现在天气凉，哦，拌那热芝麻酱面里面，嗯，我撕那鸡胸那个丝儿跟那个酱芝麻酱拌在一起， 哎， 哎呦，真好吃，哎，大家可以试试。 你说这突然想起来了，我也曾经啊把它撕成这个丝哈，嗯，做成鸡丝凉面， 哎，凉面吃，哎，您爱吃凉的，我爱吃热的， 对对对，你说了半天，你爱吃热的， 投票支持吧，哎， 所以不管怎么吃，不管 面都行， 不管怎么吃都是特别美味， 是好吃， 哎，只要它是德州扒鸡，正宗的德州扒鸡，真的是好吃啊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就是德州扒鸡哈， 嗯， 500克一袋。一只啊，咱们是四大四只，啊， 是的。 另外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我们再送给大家呢，也是在平台上卖了很久啊，嗯，这个大家认可率非常高，卖的非常好的，就是也是德州的荷叶香鸡，啊， 是 也是四只啊，那一共加起来是8只啊，因为它这个包装呢都是塑封的一大袋啊，非常方便，嗯，咱们是8袋啊，也就是8只。那么市面上的一只就是50-60块钱， 是 那么8只您看多少钱吧啊，少说得400-500块钱， 嗯， 但是今天呢我们的价格是199，199和一只的话呢20来块钱， 是的， 啊，所以真的是非常的性价比高啊。像遇到这样的组合，我建议会过日子的人真的咱们可以多订几组，下半年各种机会都得用啊。 对啊， 嗯，好，我们的对订货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大家现在呢生活水平提高了哈， 嗯， 健康意识呢也提高了，以后大家在吃上面啊，实际上其实价钱是第二位的， 嗯， 关键要健康啊，要安全， 吃东西吃到踏踏实实的东西，这个很重要，不要外面去吃那种什么，就是原来叫西装鸡，现在叫打肉鸡， 嗯， 尽量少吃，选好的，选点靠谱的，就是什么溜达鸡， 嗯， 德州扒鸡的大牌子做的，然后呢这一只您外面买也挺贵的，不老少钱呢， 对， 今天8只鸡4只扒鸡4只荷叶香鸡， 嗯， 都给您做好了，东西也放心，牌子也放心，这种大牌子跑不了，他不敢给您乱用东西， 德州扒鸡 对吧， 真的太有了， 加了什么料怎么配的，人都给您写的明明的，这个您看好了之后吃到正宗的味儿，吃到正宗的好鸡，而且还省钱， 嗯， 而且还省心给您送回家去，对吧，然后您随时吃，随时热，随时打开了都行，怎么吃，冷着吃，热着吃，您是喜欢周老师那种凉面的芝麻，还是喜欢我这种热面的芝麻， 哎， 也都行，不妨今天值多试试， 没错，我觉得朋友聚会也好哈，啊，这个逢年过节也好，嗯，这个鸡啊，尤其是扒鸡呀，啊， 嗯， 烧鸡呀，啊，什么等等的哈， 嗯， 这些在餐桌上是必不可少的， 对， 又省事儿又压桌，而且大家还喜欢哈，啊， 对， 像这个鸡的话呢，它这个营养成分呢，尤其是像这种溜达鸡啊，也够啊，也非常丰富， 而且过年过节必须得有只鸡，为什么？咱们北京人 鸡鸭鱼肉 取这个吉利，鸡是什么？大吉呀， 嗯， 所以呢，家里你只要是有席面，有这个有点事儿的时候，就得大吉大利，嗯，啊！ 所以今天199元，您8只鸡拿走了哈， 对， 有4只呢是有名的德州扒鸡，有4只呢也是德州的非常有名的巨华的荷叶香鸡， 是的， 啊，都是非常独特的， 嗯， 啊，也这个非常的这个有名的， 是的， 所以呢，199和1只20来块钱，您现在到市场去看看，一只鸡甭说什么有名啊，什么大牌子， 嗯， 都得30-40块钱， 是的， 啊，所以呢，像这一只鸡20来块钱啊，而且您吃到正宗的德州扒鸡啊， 嗯， 荷叶香鸡非常难得。您现在比如买的时候，您觉得哎呀，我先订一组吧， 嗯。 到时候您用的时候，您觉得哎呦，我怎么不多订几组啊？ 嗯， 真是这么回事儿， 嗯。 所以呢，1998只，既有德州扒鸡，又有荷叶香鸡啊，合一只20来块钱。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《北广购物》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。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，省去中间商环节，让您买到实惠。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，层层把关，让您买到优质。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，让您买到贴心。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。